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观众，您刚刚听到了红葱肉燥到底有没有问题，目前不得而知，还要等检验报告出炉。不过名厨阿基师他曾经就说过了，代言这一款产品如果出事他就要下跪负责。虽然他人在上海，但是呢这一个红葱肉燥呢可能也被松水油的风波给扫到，因此阿基师当场下跪道歉。来看最新现场。 不会演戏，我是来自于一份的真诚，也期待这么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以后，而且是我今天在公开场合除了跟各位说道歉以外，也期待大家以后能够继续相信我，支持我，好吗？这样回答可以吗？ 可以，谢谢。 好，谢谢大家。来请来请，我说跪着道歉就跪着道歉，不好意思，对不起，我错了，我绝不掉眼泪，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所有全台湾的民众朋友，这么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呢，阿基师没有任何怨言，我不会推脱。那我期待，我还是选择我的好弟弟食品公司。 画面上您看到了阿基师他人在香港，不过呢对于台湾的松水油风暴他仍然是表示要负责，因此当场下跪道歉。他表示针对劣质油品的事件，目前厂商已经自行把产品下架送业，检验报告12号就会出来。不过呢阿基师他仍然很痛心，也不会逃避，既然代言的产品出了问题，他就会以事负责，来向大众下跪道歉。 好，欢迎收听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阿子。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它是出自于台湾的一段电视新闻。台湾这段电视新闻的主角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厨师，也是一名美食家，叫做阿基师。大家应该能够从我们的音频内容可以判断出来了，阿基师为什么会道歉，就是因为他代言的一个食品也是被牵扯到最近台湾最热的一条新闻，就是所谓的这个馊水油的巨大的风暴。当时阿基师他人在上海，但是他说既然已经错了，我就需要道歉，这是非常真诚的一种表现。那如果在我们看来哈，你说男孩膝下有黄金，而且呢你不是在事发的中心，在上海，似乎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如果是对代言人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就是你清楚明白所有的这个产品的一切，你包括他怎么来源的，包括他道歉完之后呢，新北市长朱立伦就说他非常舍不得阿基师道歉，他用的是舍不得不舍，说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他这样下跪的一幕呢，也有点同情他，因为呢他本身自己也算是一个受害者。他说这次馊水油我们叫地沟油了，地沟油这次风暴当中呢，你说消费者也好，还有很多的这个下游中下游的厂商，其实他们都很多时候呢是不明就里的，就是稀里糊涂的卷了进去，但是可能因为大众最为熟悉的代言人，可能我买这个产品也就是因为信誉这个代言人他自己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才买。那阿基师本人他是选择了这么一个做法， 我觉得他的有点无辜真的，因为你作为代言人，可能你受到是你经理人的一个 order， 就是说我借代这个生意了，那你还做不做呢？但是在他的层面里面，他真的有可能知道他代言的那个产品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我觉得比较难一点， 比较难说。 阿基师他的确可能不知道这个产品会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的行为是蛮负责任而且很爷们的一种行为。我觉得其实刚才说到男人膝下有黄金，但是他这一跪的话，我是觉得他是很负责任的，反倒是扳回了他这种一个明星厨师的一个面子， 是吧？但阿基师他刚才话里有话哈，他说我不会掉眼泪。联想一下，确实在前几天的新闻画面中就看到一个真的是梨花带雨的，这是一位董事长级别的人物，看他为什么会掉眼泪。 躲了好几天，强冠公司的董事长叶文祥终于出面，只不过记者会一开始假没几句话，竟然就开始哽咽，接着突然下跪道歉。只可惜下跪的一瞬间被前方的桌子给挡住，主持人看到媒体记者没有拍到画面，竟然直接拉起董事长再跪一遍。 我现在的心情有如生不如死，心如刀割，如果能够用我的生命能够换回来让大家快乐的话，我也不如补偿。 餐。 而整场道歉记者会当中，叶文翔除了多次拿起卫生纸擦眼泪，还不断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不论是从香港进口或是向郭烈成购买的黑心油，都是因为受到对方欺骗。而为了要澄清自家的油品真的没问题，叶文翔竟然现场表演酥油生吞，只是吞的油又不在有问题的品项当中。 这是什么油？这是什么油？ 酥油的品项全部都停止，而且下架。 其实满下报纸广告刊登声明稿，接着召开记者会，又是下跪又是吞油，还把责任都推给其他人。这所有的道歉举动背后，似乎有人正在下指导棋。记者谢崇道、李思贤，高雄报道。 好，这位下跪人士，他是强冠油品公司的董事长。那刚才新闻里面也是有点揶揄的意思哈，说他不仅是下跪，而且呢哭，没说几句话就哭开了。现场呢是有高人指点，他一开始跪着的时候呢，因为被前面的桌子挡住了，而且还要拉开，对，就专门是演给这些现场的媒体来看。哎，你说如果换了香港？有或者美心不是卷进去了吗？美心呢，如果董事长说他干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香港人可能完全不会收获，他非但不会同情他，还是觉得这个男的，你说跪天跪地跪父母，这个出了什么事儿要下跪。这是台湾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的也不能说传统，它是一个习惯。 在内地应该如果出事的话，应该肯定不会出现下跪这样的局面，他顶多是就是面无表情，可能会真的是供认不讳，觉得自己肯定有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很明显的是一个秀，为什么？是因为我看到这里面强冠公司是以33%的这个地沟油和其他的油来混到一块儿，那他这个33%混进去的话，他肯定要签字的，他不签字的话，他都不可能不了解这个过程啊。 嗯， 对。 看到这次牵涉其中的哈，除了刚才说的强冠，因为最开始呢，它其实相当于是最上游的。它底下呢会到什么味全、旺旺、统一超商、全家、味王、奇美食品、盛香珍、美食达人、黑桥牌，这些在台湾呢都是响当当的知名的大企业，这是叫得出名字的。你叫不出名字，还有什么小吃摊档啊，就各种夜市上，可能很多大陆游客你不知不觉在台湾已经吃到了地沟油了，只是你自己没发现而已。所以呢，这个在台湾是30年来第二大的馊水油风暴，而且呢可以说现在发酵的时间和它的这个蔓延的纵深度来说，已经是较之前的塑化剂事件还要大得多。所以我一开始我都说这个话题对于内地人来说应该不是非常的陌生，甚至大家有点没有兴趣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做塑化剂的时候还做过一些观众听众的一些问答，当时就问到说，如果你去台湾旅游，你知道塑化剂事件之后，你会这个心有疑虑吗？就是说停止或者是减少一些对于这些小摊上的消费。但是说我们在大陆什么没吃过，他说这个算不了什么，吃一次两次都无所谓， 没事啊。 我在香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黑心食品的那个传媒的报道方式很不同。刚才樊叔你说了，就是台湾的那个主流是怎么样，他又跪又道歉。然后呢我想到就是我在香港接触的内地的黑心食品或者是原材料的一些报道。我记忆中就是两三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的也有零零琐琐的这些报道出现。我记得香港的传媒呢，他是大多数就是截取这些内地电视台的一些片段，比方说什么黑头发的石油啊，什么黑心棉啊，还有什么那些面是用什么油炸出来。但是好像我看完这些报道之后，就是内地有关当局是怎么样去处理，好像没有很详细的跟进的报道在里面。我想问一下，就是盛伟或者是樊叔，你们看这些报道，你们有这个要求要追寻下去，就是当局是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吗？还是你们就是看完又是一段黑心视频 没有 没关系？ 之前我看过这样的消息很多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每次会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出来，而且呢大部分是像地沟油这个事件，我特意查了一下，很多像加拿大的一些人都说它是一个国际难题，很难攻克。那其实这里面我们就反映出一个所谓的利益链条，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关系。我特意去翻看了，比如咱们以这个内地的东莞市来为例的话，我会发现这个利益链条是挺完善的。那么这个之前啊，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去最前端的话，在一个餐厅里搜集这种地沟油，他为什么会搜集呢？是因为如果不搜集的话，餐厅它的那个下水道会堵住，对，堵住的话，所以呢，就是它是有这个需求的。有需求之后呢，就有一些人来去搜集。那这些搜集的人呢，大部分是这个养猪场的这些所谓的养猪农户，他们的一个副业就是来搜集地沟油。那么通常呢，在这个东莞的话，应该是有五六十名这样的人，就长期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搜集完之后呢，来去一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拿个大锅，那再用柴火来烧，因为柴火比较便宜嘛。烧完之后呢，转天冷却了，冷却之后呢，再卖给一些回收公司。那回收公司他们会以一个价格来去购买这个所谓的这个油脂。那这个黑心的油脂呢，那我们发现这里面的差价会很大，他们收购起来可能是3800元，但是如果再去卖给其他公司的话，比如卖给一些生产柴油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卖到4100。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数字，就是如果卖给了餐桌餐厅，再回放给餐厅的话是7000元， 就是它是一个暴利的产业， 很暴利。我们看了一下，如果以东莞这个当地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一个月生产的这些地沟油再去回放到这个餐厅里面的话，这个是大约480万。那现在目前呢，在东莞的确有一家公司是可以拿到这个标准，是合格，就是它是有这个国家认定的，是它可以来搜集地沟油的。那么可能其他的公司都是非法的。那目前这个量是480万一个月，那的确有些公司肯定会有利可图，那他肯定愿意这样做这样事情。这个利益链条是很繁杂的， 这个应该是媒体曝光过的是吧？ 对，曝光过的， 是有些杂志做的一些所谓的深度报道是吧？ 对，深度报道。 哎，盛伟说的这个是正史，可以说我这儿呢听到过一些野史。我看这个梁文道，他呢就是专门采访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就是一些江湖人士。然后呢，这个江湖人士呢，他是一个流亡的诗人，叫廖义武，他写的本书叫做什么《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这人也很奇葩，他呢也是找比他更加江湖的人士做访问。然后呢，他就问过一个是专门做四川的一个老江湖，专门做川菜。然后这个老江湖吧，他做了几十年的川菜，他就说当年为什么没有地沟油，为什么现在你说21世纪了才会有地沟油的新闻频频出来。他说我跟你举个例子，就是当时80-9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开餐馆的就知道，当时的经济水平没有那么高，就是大家呢在外面吃饭也没那么多，所以呢这个餐馆啊它并没有那么密，就当时呢你说餐馆尽管不多吧，但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烧水啊，这个广东话怎么讲，就是一些 烧水， 就是一些厨余。他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处理，那怎么办呢？因为当时伙计人手还是足够的。他说我们呢就去自己亲自把它送到这个养猪场，就给猪来吃。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吧，他说的这个出太多了，就猪也吃不完，他就存着。但存着之后呢，就发现呢这些厨余呢就越来越臭，最后送给养猪场那些猪他都不吃了。他说那是80-90年代的一个现象，而且当时他们送给养猪场呢，养猪场的人还给他们钱，就是一桶可能有个几块钱几十块钱不等。所以他说我每一送一轮我自己是赚的。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你到21世纪就开始人多了之后，大家这个餐馆越来越多。他这个时候吧，他说这些养猪场他也不给我收了，因为政府他们就出来，政府说呢我要给你来管理。他说因为你们这些东西非常臭，他管理来管理去吧，他说我以前是挣钱的，到现在呢管理呢我还要被他们收钱。他说我是帮你们处理，就我得给政府交所谓的这个处理费。好，交钱底下人就不干了。他说我以前我自己还挣钱，还给你交钱，而且以前这些东西他拿到炼油厂去吧，他们呢就会发明，就是把它加工，就不是猪都嫌臭了吗？说你这几天你都没消化完，他们就加工来加工去呢，还可以分好几等，就是一等啊是这个正宗的地沟油。他说这些呢，他们是有一些很高级的技术，就经过什么高温消毒，一点也不脏。还有一种呢是 假冒的地沟油，他这种就是真的是非常脏，连猪都不吃的。他说当年我们还是有这个，他觉得是自己是良心的商人，他就这么一个描述。但是后来发现呢，你看政府又收钱了，我也不愿意干了，我就往地沟里倒。倒了之后呢，有人就是以前你像养猪场那些人，他们以前是做这个生意的嘛，你现在你不送过来怎么办呢？我就去你们这种地沟里面我自己找。我找回来之后，你看以前我可能只是厨余，但是后来发现里面混了苍蝇啊，混了各种粪便啊，混了各种、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各种脏东西、但人家还是有那个工艺在，他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他们这些原来是这个被也是被服务的对象了，像养猪场那种、他们就自己出来自己干，然后干了之后吧，你看他们原来送的那餐馆反正也是无利可图，但最后呢、我们自己还是无利可图，可是养猪那些他们就发了、然后就把那些地沟油就慢慢的发展成，就像盛伟刚才讲的，他的这个地沟油的这个暴利商，他就是就这么出来的。然后呢，他就有一个还更加好笑的一个观察，说什么吧？他说这些所谓的老主顾，就是把地沟油这个产业做起来的人，他后来就发了，发了之后呢，他就去捐钱，比如说什么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捐款，捐款之后呢，又上电视，然后又什么赈灾，然后呢，就做各种各样的公益事业，政府又开始宣传他们。他说，你看，这就是我们最底下的人他就生存的一个现状，所以这是非常大陆式的一个所谓的链条哈。那我们也是从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个报纸啊杂志上书籍里面看到的，但是台湾的事情是怎么样我们也其实非常的好奇。今天呢、我们等会儿来连线一位这个台湾资深的媒体人，来请这个陈凤馨女士跟我们详解到底台湾的这个地沟油链条跟大陆它有没有一些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地方。三点花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沈， 一起来关注台湾的搜水谣风暴。那么至今呢，这个事件呢已经是发酵超过的十天，我们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台湾一向是作为一个美食非常有名的一个地区，接二连三的会发生这种食品安全事件，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地下链条，那么这次有没有揭露出来，会不会是因为政府的监管有问题，那么台湾的一些食品监管的相关标准是不是失效，原因又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为您连线到台湾非常资深的传媒人陈凤馨女士。陈小姐你好。 大家好，听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翻查过往的资料哈，这次台湾的搜水谣风暴呢，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9年前的时候呢，它也有同样在社会上引起非常大争议和讨论的一个食品安全事件。那为什么快30年过去了，还是会再次发生？中间它到底出了些什么样的问题？是监管的问题吗？标准的问题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好奇，就是在大陆的听众来看，似乎这个地沟油事件我们并不是那么的陌生，那么在大陆呢，大家也是会揭露过一些所谓的一些幕后的链条，那么在台湾它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较成型的一个幕后的交易存在？陈女士。 我们首先其实从这个监管的标准来看呢，恐怕是这一次造成事件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同您所说的，29年前的黑心油、搜水油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它其实比较集中在可能小摊商哈、那么一些比较就是它的规模非常的小，那影响的范围也就会受到限制。那可能都是强调的都是低价的、便宜的、安全卫生也比较不讲究的。可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中间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厂商叫做强冠，它也就是跟香港的金宝玉那么购买这一个原物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厂商呢，它因为曾经获得 GMP 的标章，这 GMP 指的是说它有这个在食品的制作的过程当中符合一定的安全卫生的标准，所以才会用这样的标章。那在外界看起来这是一个安心的标章，可是这一次却造成了它的范围影响是如此广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大家相信 GMP 标章就使用了它的油品。 那这也凸显出来台湾这个 GMP 的标章呢，实施这一段期间以来，它出现了一个其实两个很重要的漏洞。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漏洞是呢，因为它强调的是在制造过程符合安全卫生，所以它在检查的时候呢，它的重点都放在比如说你的厂区的设备合不合格，你的安全卫生有没有达到标准，你的人员的训练是否符合规定。那么整个过程的安全卫生是非常讲究的，可是对于原料的来源其实是欠缺管理的。所以这一次强灌真正的问题不是说它制造过程可能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它的原料采购从一开始就黑心，所以就使得这件事情呢，它在一开始的源头其实是没有被监管的。第二个呢，是现在食品的 GMP 的这个标章规定里头，它是用单项的油品、单项的产品去做 GMP 的认证，所以它在这一次的事件里头呢，它有某一些的产品获得 GMP 认证，结果其他没有获得 GMP 认证的呢，就全部都沾了光，那么成了就是这一次呢，也造成了其他受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这一次呢，在 GMP 的这一个，他们其实是一个民间的认证机构，他们现在要修改规定，首先必须要规定的是，一个企业、一个厂商，他必须全线的产品都符合 GMP 的认证之后，他们才会颁 GMP 认证。那么你的单一产品符合，其他的产品不符合，那依旧是不可以取得 GMP 认证的。第二个是对于原料的管理，现在呢要如何的管理，目前正在讨论当中，可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结论。不过现在可能的方式是要以建立原料的所有的云端资料作为一个管理的方式，那么当然细节的部分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出炉，不过方向是这个方向。 好，陈芬妍女士，我们看到从1986年的这个搜索油案件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不良商人林德清他只判了7年，其他的21名被告呢判刑是1年到6年不等。我想问一个问题，对于搜索油制造者最多只判30年，那这样一个惩罚是不是太轻了？法律惩罚是否应该加重呢？ 这一点现在也是这一次呢可能修法方向当中还要再去讨论的地方。事实上过去这几年发生了每一次发生黑心食品的事件，那么台湾就会修改最主要的就是食品卫生管理法。那么已经将这一个单一的罪行的刑期提高为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在台湾呢，它是采取一罪一罚，也就是说像这一些黑心商人，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的交易行为，那一次的交易行为他就会判一次的刑度，那么累积加总起来的刑度呢，最高是不超过30年。这个30年呢，它是台湾刑法里头那么有期徒刑的最高，就是有些人可能判60年、70年、80年，但不管，在台湾最高执行的刑期就是30年。那么这一些刑期要不要再加重，其实都是被讨论的方向。那么刚刚所提到的，在29年前的黑心油事件，那时候只有判1年多，其实当时就已经讨论是不是过轻。那么在最近的，那么比较可以拿来类比的，比如说像之前的塑化剂的事件，在那一次的事件，现在已经经过3审判刑定验了，那么他的判刑是15年，就是因为一罪一罚的关系。那么在去年底的这个添加铜叶绿素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油品添加铜叶绿素然后去混冲天然橄榄油的事件当中呢，那么他的主嫌犯那么也是3审定验，判刑是12年。当然现在有关于判刑之外罚金，还有包括怎么样将他们的不法的财产没收，那么是不是刑法跟行政法跟民事求偿3步都必须要同步的做，那么现在呢都是在修法的方向。不过对于要判死刑这件事情，台湾法界是比较不赞同的，因为这可能就牵涉到了对比原则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在修法方向上面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比较不倾向于采取死刑。但是对于除了有期徒刑要可能再加重之外，那么对于如何的提高罚金，而且他可以同时判刑期，同时有行政罚款， 同时有刑法的罚金，同时有民事追偿，这件事情是比较有共识的。 嗯，我们知道制造馊水油这样的事情见不得阳光。那么我们在据非官方的一些资料显示啊，屏东和高雄一带黑社会盛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很难治理这个事情？ 其实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最上游的那一个收废油、收一大堆的地沟油的那一个锅裂成工厂，它就是在屏东县。高雄市的部分它稍微好一点，可是我也请教了一些卫生稽查人员，他们告诉我说其实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屏东县。那么主要的原因其实他们的摊商比较多，然后其次呢就是他们的黑道确实盛行，这件事情让很多稽查人员其实闻屏东而色变。那我所访问的这一位卫生稽查人员，他工作25年，其实他曾经因为稽查这些工厂然后被殴打至少超过5次，有一次甚至打到头破血流，住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就提到屏东这一种黑道甚至于跟政治勾结的文化，使得屏东的地下工厂特别猖獗。这一次的郭烈成还有他的一家下游的公司晋威都在屏东县境内，那么完全没有被发现。这一次被发觉还是因为检举人跑到了台中去检举，才能突破当地的整个勾结的这一个圈子，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像屏东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地方治理，其实是台湾的恐怕是一大黑暗的漏洞，也是这一次外界抨击很重要的地方。 嗯，是。那陈女士哈，就刚才您讲的这些的现象呢，能不能让大家有一些关于政治目前操作方面、方式方面的一些联想？这次的事发最集中的地方呢，在屏东，在高雄，其实是绿营所掌握的地方。但是现在如果是观看在政治方面它引起来的后果的话，它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国民党方面。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这样一种局面？就跟政治之间的联系，您是怎么分析的？ 其实屏东要说完全不受影响啊，我想也不至于啊。不过当然，因为这一次呢，你就后续的善后处理来讲，包括要去怎么样子检验这些油到底合格或者是不合格啊等等的，其实它是由卫生福利部在负责。那么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确实我们必须承认，卫福部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包括呢，他在检验的时候呢，他没有听取外界的意见，可能要检验一些这种黑心油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添加的化学物质所产生的致癌物，他反而去检验一些其实业者会很容易用化学方式把它处理到符合标准的酸价啦、苯比皮啦这一些物质，就它都符合标准，它就直接的对外宣布符合标准了。那这一些就引起了外界强力的抨击，因此卫福部的这个首长可能在这次事件当中应该是会下台负责。 嗯， 可是屏东县政府的责任事实上是这两天那么媒体呢最关注的焦点，因为屏东县长那么躲着不见面，然后出来呢讲的话呢又感觉上是不痛不痒的。那么同时最新的消息又显示，检举的这个老农夫呢，他甚至于可能遭遇到威胁。那么这些事情都让外界对屏东县政府是非常不满的。 嗯， 那么因此我其实从政治上来看的话，那么他卫福部其实在处理 GMP 标章啊等等问题上面是有问题的，那检讨也是明确的。那么至于在地方政府的部分，屏东县政府以及高雄市政府的执政不力，其实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那如果我们纯粹就政党的角色来看的话，我觉得外界比较是各打50大板，那么应该都有受损的地方，要说有哪一个因此反而受益是没有的，但都受损。 嗯，是。 好，陈女士，我想问一下，有关香港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这次那个前关，经过香港的那个有关当局的调查，就是前关那个黑心油呢，的原材料是来自香港一个金宝运的一个炼油的公司。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台湾来说，媒体或者是民众，他们有想想 想过，就是这些黑心的材料会来自香港吗？还有就是台湾民众对于香港那个食物安全的那个印象是怎么样的？ 嗯，这一点恐怕大家还不会直接联想到是属于香港食物或香港食品，因为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香港从2005年之后就已经减少养猪的数量，恐怕仅仅提供香港自己本身使用就已经不足了，更不要讲说可以外销。所以这一次当提到说强冠有部分的来源来自于香港的金宝玉，其实一开始的标的就指向恐怕是转运，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然后转运过来的。所以这一次整个的重心点是放在香港借由它的转，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大陆有部分的食品是不准进来台湾的，是不准进口的，可是香港这一部分我们都是开放的。那这一边呢就变成了说借由香港来转运这件事情有被检讨，但是香港本身的食品是没有被讨论的。 好，最后一个还要请教陈女士的问题是说，刚才我们在直播间的几个呢也是对台湾的这样一种下跪的盗窃文化表示非常的好奇，因为如果是两岸三地来说的话，似乎只有台湾才会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会采用下跪这样一种方式，就非常好奇的是在台湾社会哈，民众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普遍接受的吗？就像强冠董事长他下跪那一下包括他的哽咽，大家随后会不会对强冠有一种所谓的原谅的感觉，他能够起到的被原谅的效果有多么大，这个我们非常的好奇。 我也因为你们问这个问题，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不是特地下跪来表达歉意的。这个在台湾算普遍，如果要表达很强烈的道歉的时候其实是非要下跪不可的。那但是他当然被接受程度要看情况，比如说像强冠的这个老板，因为他所隐瞒的事情实在太严重了而且太多了，他在下跪的那一次还没有告诉我们金宝运的这些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台湾其实普遍来说是不接受的。可是像这一次也有一位下跪的人士是台湾非常知名的厨师阿基师，那他呢其实有代言其中的一项产品呢，他被验出来说可能有使用到的原材料有涉及到是强冠来源的这个材料，所以也下架了。那他呢就认为说他代言要表达负责，所以他就下跪然后表达他的歉意，这件事情民众就接受，民众觉得说他表达了强烈负责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民众不但接受而且表达心疼。所以他必须还是要看那他这个下跪道歉在台湾是表达强烈道歉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但接不接受还是要看这一个人他实际上面他背后能不能够他的动机以及他的罪性能不能让大家接受。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陈凤馨女士从台湾跟我们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谢谢。 好，刚才我们直播连线的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位传媒人，他叫做陈凤馨。那20多分钟这个信息量非常大，我们先消化一下，回头再来继续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小沈。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的地沟油风暴事件。刚才我们连线过台湾的一位资深媒体人陈凤馨，哈森，你是听他讲台湾的事情，你感觉跟香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似曾相识，有吗？ 的确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比方说我刚才听就是陈女士说台湾对 食品是那个管制是蛮严谨的，但是对于一些原材料或者是食物源头方面的规范，可能就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嗯， 那我看一看，就是香港现在呢就有一个食物安全中心是监管那个食物的，它有一个食物的监察计划，对进口啊、批发跟零售三个层面有抽取样本呢、啊、还有做一些测试的。 嗯， 但是呢对于油这些原材料的源头的监管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也说，在对油这些源头或者是原材料的监管呢，香港是不足够的。还有就是他自己也说呢，就是将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其实香港是有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的。因为、嗯、因为这次我们刚才提过那个出事的一个香港的那个炼油的厂，他就是说他让一些只是给猪吃的一些产品，但是、嗯他就改了那个标签，就改为可以我们食用油那方面的、嗯、他就是去赚那个香港那个监管的一个漏洞。 嗯， 对，因为他知道就是香港现在这个法律或者是那个安全条例对这方面的那个监管或者是那个严控的测试也不太足够，他就做这个事情。那、 嗯、 除了那个对原材料那个监管要改善之外，其实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我们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也说了一个讨论的点，就是说现在香港对于那个食物黑心食物的那个惩罚是不足够的。 嗯， 那比方说香港的条例现在来说呢，就是如果违规处理那个猪油那个产品的话，暂时来说那个就是判坐牢也是12个月。还有罚款 12个月， 还有就是10万块、 哦、 那对于那些暴利的那些企业来说，10万块完全不是一个事情、 嗯、 还有12个月也是比较高的、嗯、 但是我印象当中香港似乎没有什么很轰动性的这种食品安全的事件。 哎，也是你说的也对，就是香港的其实它对于那个食物的监管一般来说也是蛮可以的、 嗯、 但是他曾经在12年也出现个那个黑心油的那个事件、 嗯、 为什么在2年之后还是会重复发生这个事情呢、 嗯、 因为在12年那个黑心油那个事件出来之后， 好像跟大陆有关，你现在一说， 对， 是吧、 嗯、 对对，跟就是黑心油的那个事件，当时候那个立法会的那个食物安全委员会曾经也讨论过这个事情、 嗯、 就是说现在香港应该对于那个非食油方面要加强那个监管，还有对于食用油的那个制作或者是源头方面要有一个发牌的制度。 嗯， 但当时候呢还没有立法，只是通过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一个议案。 嗯嗯， 那在这个议案通过之后，但是香港的有关当局没有很严谨的去跟进这个事情、 嗯、 所以呢可能这就是其中一个最近那个黑心油那个事件的那个诱因，就是因为当局在通过这个议案之后没有很强烈的要再检讨一个法案， 嗯， 去再交去这个立法会去通过、 嗯、 没有法律条例的监管之后，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有一些黑心的商人就是赚一些孔子去赚钱。 其实我觉得听哈森说完之后，反观内地，我们发现有两个点我想谈。第一个点是这个在内地不可能说就罚10万港币，说12个月，这样太少了。 内地他最高可以罚到无期徒刑和死刑。 死刑，因为在三聚氰胺那个事件当中，我发现就是他会判死刑，通常呢会加上这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我们现在再说另外一个点的话，是我想到其实哈赞提到这个源头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事件爆发的最核心的点就是供应商的监管不力。 嗯， 那么其实食物这个链条里面，可能和这个 IT 业或其他科技业是有区别的，它区别就在于它的源头是通常是小企业，而在 IT 业或是科技界的话呢，它源头是一个大企业，比如苹果公司。那在这样一个小企业的话呢，其实监管起来就非常有难度。而我们最后以一个什么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像台湾的标准 GNP 或是说大陆的一个标准，它是最后用一种化学的方式来去检测的话，是很难检测到的，因为它的一个量就会很小很微量。 嗯， 通常那个三聚氰胺那个事件当中，我们就发现它其实最后来调查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含量，或者说会它是为了提高蛋白质 质的含量才加入了三聚氰胺。所以呢，这里面反观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用这种化学的方式来去监测是很不合理的。我来看的话是有一些可能是太过于按数据说话，应该从源头上或是从行为上来控制。 我很同意盛伟刚才说的那一个点，因为呢，其实现在我刚才提过的食物安全中心有一个监测的一个计划，它会对食物做三个测试，包括这个微生物化学还有那个辐射的那个测试。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些黑生产业去赚钱的话，你肯定有方法可以提高一些它产品的一些标准，去符合这些测试的那个要求。所以呢，我也觉得就是这个黑心油的事件出来之后，就是对源头的那个监测跟那个检验真的要加强，就是可以看到那个问题的主要在。 哎呀，就被你们一说啊，就感觉大陆本来就不安全。你说台湾，我一直印象当中是没有香港安全，因为香港在我印象当中啊，它自己就是本土生产的食品它比较少，大部分它都是从外面进口。 对对对。 而且香港人做事吧，他也不是轴，他就是一刀切，就是把任何稍微有一点点不安全，他就是用他们那种非常笨拙，甚至你有时候觉得有点粗糙的方法，他就给你把他的活路全部切断。你像之前那个活鸡不就这样吗？不是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你把那个活鸡暂停就暂停，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活鸡全部给它弄死，是吧？你记不记得当时过年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对于这些政策，他们也是觉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会不会太过于粗暴。但是我就觉得吧，香港人他有的时候有这种精神，就是为了以绝后患，他就用非常简单但是实际上是很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让我感觉哈，就是如果三地来说，他最安全的应该还是香港。但是如果这样的新闻出来之后，你看香港相当于这次他是不明不白的又被卷进当中，但是发现呢，他在中间起到的角色还不可小觑。 其实 就是如果这样的新闻多了之后，就会让我原本对这种食品安全的新闻不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人，你心里的防线你就会匮乏。就一旦溃败之后呢，就是对于这种所谓的安全的信心，你就会越来越差。 但你刚才谈到香港的一刀切，但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其实我是蛮支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刀切好像是效仿那个西方还有先进国家的那个处理方法。因为我当时候我想到就是日本啊，或者是那个美国曾经出现的疯牛症的那个事件，还有一些家禽类的一些传染病也是用这个方法去处理的。那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立即去果断的处理，比方说哪些鸡可能它潜在有问题的，那你保留它们又不能吃，那你应该怎么处理呢？ 对，但是问题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你说那些卖鸡的那些商贩，或者这次你说小摊贩，他们本来你说我并不知道你这个油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是一般做生意的，就是我是最切实的受到利益冲击的人士，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些补偿，或者政府他们有一些办法给他们进行补助哈。 其实他们的这个补偿我觉得现在目前可能不会完善，但是针对你这个问题我特意去查了一下，1997年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的一个文献，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为什么我们现在老百姓无法去辨别，以及我们都是觉得很无辜的吃到了不安全的食品，跟现在消费社会当中跟以往的比如60-70年代原生态的那种食品的链条是有很大差别的。对，这个 所以就是相关的检测啊，相关的一些监控的办法它都必须得与时俱进，是这个意思吧？好，那不知道国外有没有一些更加先进的方法哈，可以让咱们大中华地区可以学习学习。我们最后一部分再接着聊聊这个话题，三句话新闻稍后继续。 好，说到国外有没有一些靠谱的方法可以帮助咱们攻克这个地沟油的难题啊？听说日本有是吧？ 对，日本有。其实在日本和台湾之间，他们会原来有一些勾结的厂商会也有地沟油的出现，但是后来呢，日本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他的这种街面的垃圾车会来去烧地沟油，就是它作为地沟油一种，就是作为原料了，就是当相当于柴油或汽油一样，当燃料来去供这个垃圾车来运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会， 但是它上游它怎么把它检测出来？这个不知道，就是可能每个国家的标准不太一样，而且中间执行的它的，你说比较松动的办法，在中国，我觉得你就难说了，是吧？就最主要的还是监管，并不是这些技术问题。你就是怎么样控制人的这个因素，因为我印象当中，你说台湾人他也是一个人情社会，有的时候我觉得比大陆还要严重。就但一个人情社会，你要是在一个人情社会里面怎么样讲法治，说实在话我就不是那么的有信心。我就觉得在一个地方他的这些人性格里面比较执拗或者比较轴那种，他的执行起来法律的时候你就比较放心。台湾我一直觉得大家就吃吃玩玩就算了，有的情况不要那么较真儿。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就是香港没有很好的处理的猪油，可能会判刑就是12个月，就是比较低一点。其实我自己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从这个法律的规范方面要做的比较严谨一点，就是给那些不法的商人有一个感觉，就是啊，如果我做这个东西我要坐牢20年30年，那就有一个警惕的作用。那如果你是给他们一个印象，就是说哎，法律归法律，就是有弹性的，或者是我做的那个事情比较小一点规模，因为到时候可能会判我1年2年，没关系，我出来再卖黑心油，那就不行。 其实我在这方面我看了一下欧盟的情况，其实欧盟的标准会可能会比这个比如中国的标准要高一些， 严一些、 那这样严的话呢，其实就让很多人就不想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其实反观中国的情况，他如果说一个东莞市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容量480万的这个地沟油的容量的话，其实如果政府买单，那把这个油用在其他方面的话，也就反观就不会回到这个餐桌上了。我想 哎，我看这个事件哈，大陆的角色也挺有意思的，就非常的值得玩味的在哪儿吧，央视新闻他们也报，然后报完之后呢，最后会加一句，就说如果你去台湾旅游的话，一定得小心这个台湾的地沟油，然后底下人我想就开始喷了嘛，你可以想见是吧，大陆人这个见识太丰富了，什么没见过，而且你还说别人的，你自己怎么样。刚才我们在开篇的时候放的一段音频是9月11号这个强冠的老总下跪道歉，他说愿意3亿身家赔偿。但是如果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你知道吗，6年前的同一天也是9月11号，当时呢这个三聚氰胺，你看他涉案达10几个省份，有几十万的婴儿被查出患肾结石，这个是立即的有健康方面的威胁。你说地沟油你可能要吃很多你才会发现健康是受到损害了，当时呢没有人下跪，董事长田文华他从无期徒刑最后是减刑到17年3个月，当年呢被处分或者去职的30个官员，我们现在看到是陆陆续续的复出或者异地升迁。有网友就说，这真是一湾浅浅的海峡，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虽然说我自己对于这样的新闻现在处于越来越麻木的状态，但是你如果细究它中间的不管是出于耻感文化而下跪的这样一种现象也好，或者是两岸三地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一个事件也好，你都能够深深的折射出这个社会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对， 到底哪一个好呢，大家还要再细细品一品才知道。 香港真的有点不同，如果你说下跪的肯定没有，就是对最后可能他会道个歉，就是鞠个躬，但是肯定不会下跪。 对，但是现在道歉的其实最有名的也就两个嘛，阿基师和这个强冠老总，还有没有第三个，这个我们再等等看看，说不定这个事件还要再发酵，不知道发酵到什么地步去。好，我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就先聊到这里，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夏森， 拜拜。